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177集，清明夜巡。绵绵夜雨中，一辆破旧的小普桑一骑绝尘，飞驰在无人的临江公路上。 我和你们讲，这人呐，还得讲究身正不怕影子歪。 兴奋的嚷嚷声回荡在出租车内，只见那中年汉子一边满面红光地开着车，一边唾沫横飞地扯着蛋，完全不似先前那般瞻前顾后的样子。 俗话说得好啊，平日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咱行得端，坐得正，别说是清明夜出勤了，就算让咱在坟地里值夜班，咱也不怕呀。小哥，你说是吗？ 您说的是。 江瑶勉强地挤出了一个微笑，随口敷衍着，心中却哀叹着自己钱包的大出血。而另一侧的三足屋则压根没理会，别着头，冷着一张脸，不知在想什么。至于大摇大摆靠在中间的饕餮，已经开始仰头打起盹来了。 各位放心吧，有我在，保证将各位安全送到县城。 中年汉子信誓旦旦地说着，显然在五倍车费面前，所有的封建迷信都瞬间变成了浮云。 对了，说起来，司机师傅您是本地人吧？ 似乎是总算找到了一个插嘴的契机，陆星月赶紧岔开了话题。 那可不是，咱家以前住老县城，就在长江对面。后来啊，因为要建大坝，老县城就迁址了。你们这次要去的就是新县城。 一提起当地的情况，中年汉子又开始滔滔不绝了。 新县城里其实没啥好逛的，咱丰都的文化古迹都在江对面老县城的一带，什么名山啦、双鬼山啦、鬼城啦什么的。 鬼城？ 陆星月一听顿时眼睛一亮，他想了想，随即不露声色地试探着。 鬼城这个名字倒挺特别的，这地方该不会还有鬼门关什么的吧？ 有啊，不只是鬼门关，还有奈何桥、黄泉路等等好多旅游景点呢，游客来咱丰都就爱去那边玩。 中年汉子哈哈一笑，大大咧咧地说道。 景点？ 江瑶听闻也不由一愣，连忙问道， 您是说鬼门关是一个旅游景点？ 是啊，你们来玩难道没查过攻略吗？ 中年汉子满脸莫名。 咱们丰都可是个旅游城市，特色就是这鬼城文化。这鬼城啊，就在江对面的山脚下，就在那边。 中年汉子说着，伸手指了指窗外的长江对岸。江瑶顺着指示望去，却只能望见一个黑漆漆的山体轮廓，在这种阴雨笼罩的夜里显得格外阴森。 鬼城那边呢，现在是个大景区，刚才说的鬼门关啦、奈何桥啥的都在景区里面，每年清明节那边还有民俗游行活动。就是明天了，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中年汉子介绍道。 原来如此，鬼门关还真的存在。 江瑶低声呢喃着，抬头与陆星月对视了一眼，显然对方也已经对鬼市邀请函上的集合地点心知肚明。 师父，真是谢谢您了。 江瑶感激地道了谢。原本还在为明天的集合地点而发愁的他，这下总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着实是意外的惊喜。 哎呀，不客气。话说回来，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来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游客，往年这种时候好像人没有那么多的。 中年汉子说着，通过后视镜有意无意地看了眼后座中间一身黑帮大佬打扮的饕餮，随后视线扫过左侧的江瑶，又将视线移到了右侧神似午夜牛郎的三足屋身上，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暧昧的微笑。 这世道真是变了啊，以前的老板都是带着美女出游，现在都换口味了，看这左拥右抱的。 中年汉子嘀咕着，那副畏畏缩缩的样子看得三足眉毛一颤，不耐烦地伸手对着驾驶座轻轻一挥，随着一阵法术光芒闪过，那中年汉子忽然像是魔怔了般，猛地撤回视线，目视前方，安静地开着车，再也没有唠叨半个字。 你把他怎么了？ 江瑶看了看突然闭嘴的中年汉子，又看了看三足屋，小心地问道。 让他专心开车啊。 三足屋面无表情地抱起手臂，又把头别了过去。 啊，这样也好，省得这位大哥听到些不该听的，看到些不该看的。 这时陆星月发话了，比起先前谨慎，现在的他似乎微微松了口气。 根据邀请函上的信息，我们需要在清明节当天的辰时到达鬼门关集合。 陆星月翻看着手上的黑色卡片说道。 辰时按现在的时间换算下来，也就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只不过届时的接应人以及后续特别挑战的信息邀请函上一概没有写，这点实在是很奇怪。或许鬼市所谓的特别挑战早就已经开始了也说不定。 江瑶思忖着说道， 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今年的鬼市显然是要控制参与人数，所以才设了那么多限制。而且就算是设置了鬼市邀请函这道门槛，那些提前打听了集合地点觊觎着镇魂石的非受邀请者也必定不在少数，因此主办方必然会想尽办法大浪淘沙。我猜可能找到进入特别挑战的渠道便是其中的一个关卡。 江瑶注视着手中的邀请函，心中不由联想起了吴那张淡漠的脸庞。虽然当初因为邀请函被窃的风波，因缘巧合之下解救了身为半妖的吴，然而从那之后江瑶就再也没有得到过吴的消息。对方后来似乎并没有遵照江瑶的嘱咐去找九牙，这件事也让江瑶颇为忧心。 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又及时逃走吗？ 江瑶轻轻叹了一口气，将邀请函再次小心地收了起来。 对了，说起来你们两个既然非要跟去，邀请函的事你们自己搞定啊。 陆星月忽然想起了什么，转头看向后座的三足屋。 不用你操心，别忘了之前从你那儿没收的邀请函还在我这儿呢。 三足冷冷地回了一句，倒是激起了陆星月的不忿。 你还好意思说，知道那些邀请函花了我多少心思才到手的吗？全被你捡了便宜。 陆星月咬牙切齿地说着，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认栽。 算了，别闹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到旅馆里养精蓄锐，明天估计是场硬仗呢。 见到火药味又浓了起来，江瑶连忙打了圆场，而正说着，他却忽然眼角瞥见似乎有道黑影从车窗外一闪而过。 那是什么？ 江瑶一愣，连忙探头贴紧车窗往窗外望去。窗外的临江公路依然凄风苦雨，昏暗的路灯星星点点地零落在路两旁，而公路下方的山脚处不断盘桓着长江的咆哮，也为这风雨之夜平添了几分凄冷与阴森。只是刚才的那道黑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完全没有了任何踪迹。 奇怪，是我的错觉吗？ 江瑶揉了揉眼睛，依然什么都没发现，只好一脸疑惑地收回了视线。而当他转过头，却发现饕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打盹中醒了过来，双眼盯着公路下方的江岸，面色似乎有些凝重。 怎么了？江瑶问道。 现在几点了？ 饕餮没有回答，而是突然抛出了个问题。 现在是晚上11，不，马上快12点了。 江瑶看了眼手表，发现在折腾了老半天之后，竟然已经快到午夜了。 前面靠边停车。 没等江瑶继续追问，饕餮径直下了指令，而此时一旁的三足乌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立即伸手一挥，操纵着司机靠边停在了一处应急带上。 出什么事了？ 陆星月诧异地转过头，显然他也没明白为何忽然来这一处。 嘘，你们两个别说话。 饕餮打了个手势，示意车里的人噤声，而江瑶见到饕餮这副难得认真的样子，也不由紧张了起来。江水的涛声在寂静的夜色中汹涌波澜，潮湿的水汽凝结成雾，渐渐弥漫上江瑶等人所在的临江公路。朦胧中，江瑶似乎隐约听到了阵阵古老的钟声从远方县城的方向飘了过来。钟声缓缓敲响了12下，宣告着午夜的降临。而在这最后一记钟声消散的那一刻，一道似有若无的铃铛声忽然穿过群山，穿过迷雾，如空灵的清音从长江之岸悠悠传来。 什么声音？ 江瑶诧异地往铃声传来的方向望去，却见到下方的江面上竟然泛起了阵阵迷雾，而对岸的山峦也在迷雾的影响下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一团团怪异的巨兽沉默地盘桓在江水河岸，阴沉地注视着江瑶等人。铃铛的脆响不断飘荡而来，江瑶恍惚觉得自己的神智开始有些迷离，仿佛那铃声拥有勾魂摄魄的魔力一般，慢慢充斥着他的脑海，剥夺着他的意识，推动着他在意识的无底深渊旁摇摇欲坠。清脆的耳光声忽然打破了车内的宁静，也将江瑶的意识猛地拉回了现实。江瑶茫然地捂着有些火辣辣的脸颊，转头一看，发现赏自己这一巴掌的不是别人，正是旁边的饕餮。 哼，这种阴冰灵的声音岂是你能听的？ 饕餮压低着嗓音，鄙夷地瞥了眼江瑶， 还不快把耳朵盖起来。 哦， 江瑶一听，虽然没明白是什么情况，但也自知不能多嘴，连忙捂起耳朵，抬头再次向外望去，却发现在这翻腾的江面上，竟然渐渐聚集起了一条迷雾带，如一座桥梁将长江两岸连接在了一起。只是最为诡异的，却不是这个，一个，十个，数十个。渐浓的雾色中，江瑶看到了一道道诡异的影子开始慢慢聚集在迷雾带内，从江岸出发，横跨着滔滔江水，如集结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向着长江对岸的鬼城方向缓缓行进。